大家好，我是来自嘉言房谈的齐小白。 哎，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海淀比如说入门级置业的一些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同样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的方式，把您的姓名电话还有房子的大概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告诉我们就可以了。那在上班时间呢，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85013710。那在这儿呢，这不是马上就到了2019年了吗？我们先预告一下，晚上我们重播的时间变了。对，所以在这儿要提醒大家一下，平常呢我们直播时间不动哈，还是每天下午的2:30到3:30。那我们的重播时间呢，现在呢是晚上7:00到8:00嘛。那明年我们的重播时间会改到晚上9:00到10:00啊，也就是往后错了这个2个小时啊。所以大家如果白天听不了要听重播的话呢，一定要记着我们的时间哈，改成晚上9:00到10:00。因为以前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有时候周六日啊，或者其他时间可能会有占掉哈，那明年就不会了，所以打通了啊。因此，明年的这个时间9:00到10:00，晚上大家可以来听一下重播啊。好的，那我们今天既然要介绍这个板块，所以我们最开始先介绍一下它这个板块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 首先跟大家说说这个海淀的这个北部新城在哪儿啊？ 对， 这个是在西北五环外，就是海淀的北部这么一个山后板块。其实这个，当地的土著老海淀人都管这叫山后板块。提起这儿，其实有一些这种比较知名的地标型的建筑或者是景点，比如说百望山，比如说这边这个后场村，大家知道这个中关村软件园是在这个位置。包括一些知名的这个互联网公司啊，包括一些大型的企业是把这个办公地点就是入驻是在这个地方了。然后这个海淀山后板块又分为这么几个小板块，像这个西北望啊，包括泰州坞啊，包括温泉镇，就是至少在十几年前，就是大家可能谈到来这个海淀这个山后板块去买房的话，还觉得哎呀干嘛选这儿，太偏了。对，我宁肯我觉得我去这个再往东一点的这个回龙观或者上地， 对 那边可能生活给更方便一些， 配套好嘛， 配套会好一些，而且有这个地铁什么的。但是海淀山后板块其实现在人家也有地铁了，有这个16号线了，但是可能在很多人观念中就是还是觉得这个地儿有些远，而且它基本上都是这种小路，比如北清路啊，包括这个黑山湖路啊，就是可能早晚这个高峰的这个交通压力还是有的。然后从现在来看的话，这边也是有这么3-4个新盘吧，大概52,000这么一个价格。从这个我了解到的这个售卖情况来看，就是有人关注，但是其实真正出手的并不多，也是说明大家可能对这个区域来说还是有一些这个保留意见吧。但是从二手房市场来看，因为这两周我一直在跑这个区域，不少人开始考虑这块了。因为500万左右的预算，就是对于这个普通的这个刚需或者这个改善家庭来说，500万的价格还算合适，而且能买一些这种10年以后的更这种新一点的小区。所以很多人是选择这里的， 没错啊。所以我们不妨把这个区域呢好好的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哈。这样毕竟我们买什么样的房子，首先我们要看交通嘛， 对吧？先要看交通， 你交通要是好的话，可能以后的不论是配套还是未来的发展其实都会不错啊。 对，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部分的这个交通怎么样。 对，交通的话其实这个区域一直是有多条的这种公交线路，但是地铁的话其实可以顺便给大家说一下，这个16号线沿线离这个地铁线路最近的是这个西北望板块，也就是刚才所说到这个后塘村这个中关村软件园所在的这个区域，就是西北望站这边，基本上是这个西北望镇政府这么一个位置吧。这个板块的话，它开车的话，如果您不坐地铁，上京新，包括上这个旁边的永丰路，还是非常方便的，就是到达市区五环这么一个位置。而且区内这个所有的小区离这个地铁的距离都在这个1公里之内的这么一个范围，而且它也是这个整个海淀山后板块离这个13号线西二旗站最近的这么一个区域，就是如果坐公交车的话，2到3站就可以换乘到13号线，所以它属于本身有一条地铁线，然后还能够得着以前的这个13号线这么一个区域。像这个泰州坞和温泉镇，它就比这个西北望再往西大概2-3公里吧，这么一个位置。然后这两个区域它属于就是必须需要这种摆渡车或者公交车去换乘才能乘坐这个地铁，大概是离这个16号线的这个屯店站这个 3公里左右的这么一个距离吧，也算能够得着。您想啊，如果没有去年开通这16号线，它到13号线的距离得有6-7公里呢，并不近。所以这个北京的这个地铁的这个线路丰富，其实对山后板块的这个利好，交通的利好还是非常明显的。 嗯， 然后从这个泰州坞和温泉镇来看的话，它离这个北青路啊、黑龙潭路啊，包括这个西六环就相对近一些。西六环的话大概6公里，然后这个区域本身就挨着这个黑龙潭路和北青路。然后还有再说说它的这个配套吧。配套的话其实这是整个这个海淀山后区域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了。 嗯， 这边之前有一些商业地块绿地，像还有其他的我忘了，反正就没有起来。这个目前这边的话会有一些这种社区的底商，一些新小区的底商，包括一些这个之前的一些小型的这种超市啊，包括餐饮，大型的商业在这个区域来说还比较匮乏。 嗯， 就是如果您要去大型的商业，可能还得到市区或者是往这个清河呀那边，比如说华润五彩城那片去转转了，开车或者倒车去到那边。离这个最近的华润五彩城的话大概7公里这么一个距离。 嗯， 就是您如果是拖家带口在这边生活的话，可能您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它确实低密环境好，但是可能离这个大型商业来说这还得等等。但是我认为因为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区域未来是有3-4个这个新房，就是限定房也好，纯商品房也好， 嗯， 这些这个小区入住之后它是佩戴这种商业的，到时候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就是未来可能2-3年这边的会有一些大型的商业配套。 对， 这是这边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情况。包括离如果是就医的话，有老人住的话，离这个309医院3公里，这个距离还、 还可以。 对，还是比较适中的。包括其实不用到这个五彩城那么远啊，就在这个中关村软件园，就是上地那边有一个这个华联大，那个规模还比较大。 嗯， 大概离这个整个这个山后板块3公里左右这么一个距离， 也 就也还可以了。对。然后像泰州坞和温泉镇的话没有西北旺那么方便了，因为它这边相对来说这个大型商业就更少了。那天我彩盘好不容易走到一个，哎，绿牌的特激动，写着华联超市，结果是小的那种山寨的。对，然后这边如果您选择在这里置业的话，考虑好了，就是在温泉镇那块正源上风上水这个20房小区的底商，相对来说可能周边都依托它的底商去购物去吃饭。 嗯， 对，可能这个生活配套稍微薄弱一些。 那边是不是因为叫温泉镇嘛？我不知道是不是那边就是这种旅居的会比较多。 旅居的比较多，而且那种就是因为它也是在这个山区嘛，然后有很多这种农家乐，包括其实很多人现在可能他不去那种大滑雪场，会去这个温泉镇这边 的 叫京辉滑雪场吧，很多人就到那儿带着孩子去玩一玩啊， 对对对， 然后 不是专业级别， 尝尝那儿的美食啊， 哎、 对 对、 去那边泡温泉的也挺多的，对， 所以可能相对来说那边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哈，它可能它不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像西北旺，它可能未来会有一个聚集的一个生活区， 是 对吧？这样的话有生活区，可能相对来说这种配套啊、气息啊，包括什么就会比较浓郁一点， 对 吧？对， 而且西北旺的话，它是因为离那个后厂村、中关村软件园近，其实这边的这个小区，包括租户来说，很多都是在这个中关村，包括这个上地这边上班的人群，因为大家也知道后厂村那条路也是在整个北京来看算是比较拥堵，因为那边的公司实在太多了， 是， 所以很多人就图这个离家近方便，所以选择在这个区域置业。 嗯， 对， 没错。 嗯， 那除了刚才说的交通啊，还有像这个生活配套啊，教育方面怎么样呢？ 教育其实可以跟大家好好说说啊，西北旺和这个温泉镇泰州坞它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因为很多人其实去这个西北旺置业的话，他考虑了一个这个中关村二小百旺分校的这么一个这个学校，因为相对来说这个学校在这个整个海淀的这个口碑还不错，虽然它不如市区的那些学校那么的好，但是它基本上也是一个这个小学的话是一个中上等的这么一个学校，然后它可能就是中学相对来说差点意思，都是这种人大附、首师大附、农大附的这种分校级别的学校，这个还需要时间去考验。然后温泉镇的话学校相对就差一些了，这个确实实话啊，不知道咱有没有听众是住那边的啊，这实话实说，可能学校在海淀就没有那么大的优势了，比如像红英小学啊，包括其实中学的硬件还不错，101的一个温泉分校，就是整体来看的话温泉镇的这个教育资源可能相对弱于这个西北旺，然后西北旺的教育水平在这个海淀属于一个 中等，就是偏上，确实实话实说，它那中关村二小的百万分校还不错，就这么一个水平。嗯，就如果您是纯为了这个洛克户上学的话，这个区域是可以选择的。 嗯， 对。 那如果除了像刚才说这些教育之外啊，可能因为我也比较关注一些产业，就因为有大家知道有产业园的话，它周边包括人呢就会越来越多嘛， 是 吧？那像这个周边的产业是怎么样的？ 产业的话，刚才提到有一个上地软件园，还有一个中关村软件园，这种都属于已经比较成熟的了。咱不给人打广告，反正就有好多这种五百强知名企业已经在那边了。 嗯， 然后除此之外，就是再往北大概两三公里的位置有一个永丰产业基地， 嗯， 现在也是有一些这个央企啊，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单位，已经是这个在这个永丰这个地儿入驻了。包括永丰的话，其实它也是有这个16号线地铁站在那儿设了一站。而且从这个永丰这边来看呢，一会儿也可以跟大家聊聊，就是这边有几个新盘也不便宜。别看它比这个西北旺还远几远大概一两站，但是那边房价的话，新房的话也在8万以上了。 真的是好贵哦！ 因为它毕竟还算海淀嘛。您燕儿姐，您这么想，它其实它如果横向往东移的话，就是回龙观啊，包括昌平的那些地儿了。那边可能出个新房的话，也得6万以上，二手房也得5到6万了。所以它这个海淀这边，而且那个是大户型，8万的定价，相对来说，它肯定是要跟昌平这边体现出一个差距。 还真是，毕竟人家属于海淀地块， 对 吧？ 就是从学校啊，包括它这个地段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嗯， 这是永丰，基本上就是这三大产业园吧，支撑着这个区域的一个发展。 嗯，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板块关注度会比较高，但是呢下手的人是比较少，就是可能大家对它不是很清楚的，像这样一个这个板块哈，就是我们可以说到像什么西北旺啊、泰州坞啊、温泉镇啊等等。那大家如果有对这几个地方感兴趣，或者想了解一些具体的情况的话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同样也可以通过公众号的方式把您的姓名、电话、房子的大概位置以及装修的时间来告诉我们。来，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关于新房和二手房的这个价格。因为刚才提到啊，有的在8万多，是不是？那可能在不同的一些地块还是会有一定的差异的啊。 是， 来说一下这个各自的这个价格。 首先咱先从这个临近16号线地铁站这个西北旺站这附近的这么一个板块的一个情况，就这边二手房的一个整体的价格是8万多吧，8万出头。然后大家可能乍一看周边，因为都是这个马连洼包括上地这些地儿嘛，马连洼7万5，上地7万5。有人就说了，这上地你这个价格怎么统计这么低，7万5？这是因为这个上地这边有一个这个学校的概念，这边那个上地实验小学，包括这个161中，它之前在这个1月1号之前多校划表之前，它是一个直升的这么一个概念。然后所以那边像上地东西里的话，最高的这个价格，像一些小户型可能卖到这个12、13万，但是它也有一些就是不是划片的这种小区，它价格到不了那么高，加上老一点的话，它可能6、7万就能拿下。所以上地这个地儿整体的是一个7万8，而西北旺反而整体的价格8万多，比它还高。这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区域像中海丰联山庄啊，包括百旺茉莉园啊，包括这个大家知道如园，什么西山一号院，这都是这种相对来说就是高端住宅小区。 嗯， 它本来这个品质，包括它这个户型产品来说就好一些，在新房的时候它就不便宜。 对， 所以从这个单价来看的话，是保持在8万到10万这么一个价格，这是二手房。然后从我这个踩盘，从这个中介包括一些业主口中了解到消息，这个区域其实它从今年春节到现在，整体的一个成交价格下来15%。大家之前听过咱节目肯定听我说过，就是北京整体二手房官方数据啊，是下来5%到10%。 是， 就这个区域因为它总价高，可能这种溢价空间会更充足。对，所以这个区域15%，就是您如果要感兴趣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去看一看，了解了解。包括这边像新房的话，新房的价格其实像泰州坞这边啊，再往西一点，这边的这个新房的价格有3个现净房，单价是在53000左右。其实这个可以看出价格的，这边7、8万，那边53000。这个也是因为这个现净房是限制了这个 这个销售的价格，所以导致这个价格相对低一些。如果要是之前这块出一个纯商品房的话，得卖到80,000以上了。 还真是。 对，所以这三个陷阱房，据我了解，看的人也很多，但是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西北旺这边相对来说还是远一些，可能他还是在犹豫。嗯、但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了解了一下，这边既有这种70-80平的小户型，也有这个叠拼。包括这个还有一些洋房，100多平的洋房，50,000多，价格其实说实话不算贵。 嗯， 对， 毕竟人家属于海淀。 对，毕竟属于海淀。 对吧？ 但话说回来，就是像这几个新盘的话，它是在这个泰州坞，也是西北旺再往西大概有个2-3公里这么一个距离，那边就不属于这个中关村二小的划片了。 对， 所以就是可能学校的话，这您要考虑孩子上学 差点 ，但是住着舒服的话，肯定买新房会更合适。 嗯， 对。 那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整体的一个价格哈，我们看看能不能有一些相对的这种小区啊，可以给大家也简单说一下。 可以，在说这个小区之前，先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我这个，因为咱们主题是500万嘛，500万到底在这个地儿买什么样的房子？ 对， 也借着这几个板块，像您在这个西北旺，就是离地铁最近的这个板块的话，可能500万您买到的是这种2004年到2008年，就是相对新一些的这种。回迁小区的小两居这么一个概念，商品房的话可能有困难，可能得捡捡漏看看有没有这种一居或开间。 嗯， 但是如果您可以离地铁有一定距离，就是坐这种摆渡车或公交换乘地铁能接受的话，可以买到一个80-90平的这种南北通透的两居，且这个房龄是在2010年以后的纯商品房，这是500万在这购房的一个概念。对，然后如果就是具体到小区的话，目前这边西北旺的这几个小区，刚才提到品质好一点的中海丰联山庄啊，包括百旺茉莉园啊，成交的这个单价在8万到9万。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回迁小区便宜一点的，它单价并不低，单价成交价也在这个将近9万这么一个。这是为什么？因为它都是小户型。 嗯， 前面说的百旺包括这个中海，它都是这种100平以上的改善户型为主。而且这边的特点就是我也去看了几套房的，尤其是这种南向这个客厅的，包括这个卧室里能直接看到那个百望山。 嗯，哎呀，能看到山还挺好的。 对，尤其是上次去是赶上一个下午，夕阳西下，就感觉在那儿品个茶，有的坐在一个榻榻米那种，对，还挺舒服的。对， 对对对 对。所以如果就是有老人住，特别在意这种环境的话，其实那边的人口密度并不大。 嗯， 因为它离这个后场村虽然是走着也能去，但毕竟还有一定的距离，就是其实到平时下班的时候，周末的时候，这一块的居住密度并不是很大。 嗯， 对，您为了改善的话，选择这个区域还是非常的不错的。但是如果要是到了再往西，温泉镇、泰州坞这些地儿，刚才提到新房是50,000多，二手房是什么价格？像这个温泉镇这边的这个二手房的价格的话，正源上风上水、保利西山林雨，好一点的房源，什么叫好一点？就是客厅、卧室都朝南，这种好朝向，大概6万多的这么一个价格就能拿下， 就能可以。 如果是客厅朝北的这种两居，或者卧室可能有一个朝北， 5万多， 对，就所以这个价格就能看出跟西北旺那边的差距了。 对， 其实就远了这么3-4公里，它毕竟够不着地铁，所以价格下来了。 哎，但是如果比如说现在因为有很多自行车嘛，是吧？如果大家觉得可以省一省，然后骑个自行车到地铁也是挺好的。 也不错，而且这个区域吧，可能就有朋友问到，除了你说这个上地中关村软件园还适合就是去哪儿上班的，因为它离这个西北五环都很近，就是如果在这个中关村上班，我们调查了一下，也有很多业主是住在这个区域。包括还有一部分需求，就是您比如说是从这个昌平回龙观呀、天通苑这边想做改善的话，因为那边很多人可能之前500万买了一个这个100平左右的房子，现在考虑孩子上学了，但是不想让这个生活的这个品质降得太厉害。其实换到这个海淀的山后区域的话是可以的，而且住的房子同样相对来说舒服一些。对，这个是一个置业的一个方式吧，一个选择。 嗯，这边好像还有一个共有产权房是吧？而价格还3万多，还看得还挺好的。 对，这个永亮家园，其实这边后续还有啊。这个永亮家园是前几天上周吧已经选完房了，大家可以参考着来啊。这个永亮家园是在这个西北旺这边37,800的一个价格，目前已经选完房了。 后续这边像再往东上地的话，还会有包括这个西北旺区还会有这个共有产权房地块，到时候大家别错过吧，经常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像这边新房的话，首创天悦西山刚才也提到了8万的一个价格，而且都是大户型，这个也体现了这个区域的一个价值吧。而从这个二手房来看的话，像西北旺甚至超过了新房的一个价格。然后从泰州坞刚才也提到了3个限定房价格53,000到55,600，就是从这个50-60平的小户型到120左右的洋房，甚至这种89平的三居，还有这种190的叠拼，就新房的这个选择性还是非常多的。就是如果您是这种刚需家庭，就是首付他可能想要一个低首付，而且这个不着急马上入住的话，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市面上的这种限定房新房产品的话，基本上都得最快也得2020年以后入住了，不着急入住可以选。但是您是拖家带口带老人孩子，现在就着急上学或者是赶紧换个房有地儿住的话，那您可能还是尽量去看看这些就是二手房的产品。然后值得这个注意的就是，这边刚才讲到新房有这种130平的这种洋房嘛，然后其中有一个项目也是不点名不做广告，它有这种5.2米的这种面宽， 真好。 对，这个是在咱不是说它面宽最大啊，就是130平 的 这个，对，在整个新房市场，北京新房市场同类型产品里，它面宽是最大的。 还真是，我觉得面宽宽的话，这个感觉特别好，就是阳光啊，包括像你进去的感觉，通透度啊，都真的是特别好。 是，就是6-7百万，想买这样130平的这种小洋房， 哎， 您可以到这儿看看。 对对对，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上半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下半段呢，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海淀这个板块的一个情况。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同样也可以把您的姓名、电话、房子的大概位置以及装修时间，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上班时间也可以拨打电话85013710 85013710。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京南古苑右，东方兴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接人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关于这个海淀的入门级置业啊，500万。大家比如说在刚才我们上半段所说的那些区域当中啊，比如像这个温泉镇呐、西北旺啊等等哈，是不是可以买得到哈？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嘉业房谈的齐小白。 大家好，我是齐小白。 嗯，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一个，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那同样也可以通过啊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把您的姓名、电话、房子的大概位置，也叫装修的时间来告诉我们。上班时间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下半段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朝阳区锦安家园和城志畅悦园共有产权住房项目的申购工作呢，已在11月27号结束了。分别呢是有3.6万和3.5万多户家庭确认申购。2018年的12月27号10点起，申购家庭可以凭借申请的编码、申请人姓名、证件的号码，登录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的官网共有产权住房的专栏来查询审核的结果。 嗯，这俩项目一个在东坝，一个在管庄， 好地方啊， 对，都是好地方 啊， 对，有地铁，而且配套该有的都有了， 都有，真的是超级好的地方。 对，可以从这个申购人数也可以看到，因为之前咱节目也不断提醒大家这个网申的地址，可以看到一共是有7万多的一个申购数量。 对， 未来的话，其实管庄可能暂时没有了，像东坝区域还会有新的这个共有产权房，包括限定房的供应，您到时候就多关注我们节目，别再错过了。 没错，没错。这两个地方，尤其我对管庄特别的喜欢， 是， 真的是各种方面都好，而6号线啊等等，真的这个地方朝阳区嘛，确实非常不错。 而且那个区域的话，相对来说可能新一点的房子不多， 对对对， 所以出一个这样的这个新房也好，共有产权房也好，不容易， 是， 一定要珍惜手里的这个机会吧。 没错， 包括已经申购的朋友们， 恭喜恭喜！ 对，一个是恭喜，一个还没到下一步摇号呢。 对，对，但是那也得先恭喜啊， 对， 好歹您有这个入门级啊。 对，至少住就是听咱们节目的朋友们能够选到一个合适的房源。 对，像我们这种连入门都没法入门的就算了 我们就只能看着了 对，眼馋吧啊。好，来看第二条信息哈。上周日呢，京城四个新房的项目的入市销售，包括丰台区的西城天柱、大兴区的中海云溪两个限定房的项目，以及朝阳区的这个茂源西景溪，还有一辆马两个高端的产品，这名字起的都还挺太稳，都不知道怎么念啊。 对， 值得注意的是，在市场清冷的这种大环境之下呢，已经入市的限定房项目的签约率呢普遍不足40%，但是上周新入市的四个楼盘却都取得了不错的销售成绩啊。 是，这个也给大家具体分析一下吧。这四个盘，前两个西城天柱和这个中海云溪，它是这个限定房的产品。为什么刚才提到就是已经入市的限定房这个普遍的这个签约量不到40%，而这两个卖的还不错呢？像这个西城天柱，大家一听这个名儿， 西城呢是吧、 啊、其实不在西城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占西城， 对，为什么要占这个名字， 就是他是在这个西局西三环 啊那边， 对， 人叫西城， 有人叫西城，反正也离得挺近的。 是， 他毕竟守着这个西三环这么一个地块，之前咱们也说了，这个新机场什么这个机场线到时候会在这个丽泽这个附近，他一个是会直达，一个是这边有一些这个商务产业的这么一个概念吧，所以西局西三环地段7万多的一个价格，如果跟周边像这个它周边的一些新房，太和西府大院啊，什么这个龙湖西城原著12万、11万起步的这么价格比，它不算贵。而从这个二手房来看的话，像一些08年以后的这个新一点的二手房，在这个西局板块并不多，然后有的话像保利百合这种价格也在这个8万以上了，所以它限定房7万8的一个价格跟周边的新房二手房比，它有优势，所以它卖得好。从我了解到数据，现在这个签约的情况，开盘一周大概是90%以上了，所以这个销售情况就算不错了。然后像另外一个大兴区的这个中海云溪是目前入市的这个限定房里价格最低的。这个怎么讲呢，像它这个小户型一居或两居的话， 都没有超过这个六环的这个市区指导价，就是没超过280万这么一个价格。 嗯， 像这个三居的话，3万多的价格算下来的话，可能也就300万左右，300万出头这么一个样子。相对来说，可能它是这个房子是在蔚山庄啊，它可能现在相对来说周边荒凉一些，而且它主要是因为离这个大兴的这个新机场相对来说近一些。就是将近20公里的这么一个距离，很多人觉得就是在北京有一套房，先占着这个房票买，刚需客买这么一个产品来说，而且它的户型在整个这个限定房入市的这种项目里，它算最好的，甭管两居三居，它都做了一个方正南北通透的这么一个户型，而且价格又便宜，所以很多人选择这儿 啊。其实反正肯定都是有各自的原因的嘛。 对，而另外两个像这个茂源景喜跟这个一辆马，它属于这种茂源景喜的话，同样它在那个夏家胡同附近，也是南三环的一个就是好位置，它都是这种改善产品，这包括一辆马东坝的这个盘靠近九仙桥，这两个项目卖得好，并不是说它这个可能价格多美丽，因为价格的话也不便宜，都得在这个8万左右或者以上的这么一个价格了。这两个是因为续客时间太久了，光我知道这俩盘，因为最早我还在另外一个平台时候建详情页的时候， 天哪，那好弱啊， 都得是2-3年前了，对，就知道这俩盘，他人家已经续客续了好久了，然后统一来了一次这个开盘，所以它销售这个好，也是这个正常合理的，这是这四个盘的一个情况吧。 没错。好的，我们来看下面的一条信息哈。 是。 供热呢已经开始了，那些确实因为管线老化而严重影响供热效果的一些小区呢，到底应该怎么办？那从市城市管理委这个供热办了解到呢，说对于这一类的供热效果不佳的小区呢，会在采取这个采暖剂啊，采取临时的这个升温等一些应急的保障措施，待这个供暖季结束之后呢，立即开展老旧供热管道的一个管网的一个改造。那下一个采暖季之前，一定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是，那天我就昨天吧，去了这个北沙滩南沙滩那片去采盘，有一个老小区，因为正好去看那房的时候，正好赶上隔壁老大爷买菜回来，就跟我聊，就说这个小区去年这个供暖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但是今年因为我一进那房子就感觉太热了，有点儿。我到屋里都把羽绒服退了，我还是感到有点热。我说这个白天一般这种集中供暖会烧的这个温度低一些，我就问这个中介，这个怎么就烧这么热呀？然后中介也回答不出来。结果那老大爷跟我说来着，就是因为这个去年有人反映了，确实可能这个体感和这个室内的这个温度不太行，然后今年立马就有人给办了这个事儿， 所以挺好。 对，所以这是一普遍现象。包括其实现在很多的老旧小区，虽然节目里有时候不建议大家优选这样的小区，但是很多的这个小区也在做这种改造工程，什么海绵网，包括这个外立面的这个这叫什么这种重新的二次的这种刷墙，包括昨天我看那小区80年代的小区，这个路是新铺的这种沥青，其实并不是一竿子打死，就是这老旧小区不能选，还是有很多的小区，包括大家在挑的时候，可能它有很多的院，但其中一个院它是这个单位的自管楼，这种其实它是有物业的， 是的， 对，这个还需要仔细的去斟酌去挑选。 对，之前我也是在这个一些老旧小区里面看到，经常有这种，比如说你刚才说的外立面， 对， 它不光刷墙，它可能给你做出一个阳台，是吧？就是反正就是会有这种的一些改动吧。 没错， 我觉得统一弄的还挺好的，而且还挺好看。 没错。 好嘞，我们看下一条信息啊。2019年呢，北京的前门大栅栏，还有王府井的步行街等一些核心的商圈，以及回龙观、天通苑等距离市中心比较远的一些商圈呢，将获得政策扶持，来加速提升改造。那北京市商务局局长啊，也是在2018年度的北京商业高峰论坛上透露，2019年北京呢会启动实施10/1000生活服务业提升工程，包括重点打造10条特色的示范的这种商业街区，那率先的启动公主坟啊、回龙观啊、天通苑啊这些商圈的改造提升，全面的启动王府井还有前门大栅栏2条高品位的步行街的一个建设。 这还挺好，其实这是一个优化升级的一个操作，因为之前现在其实咱就不说市区了，近郊的区域包括一些远郊区县的话，这种大型的商业一些知名什么天街啊、什么这个各种广场啊、万达呀、已经非常多了，但是好像又缺少了以前那种小时候那种特色那种大栅栏那种风格。 对， 对，这次这个建设的话，其实我还是挺期待的， 因为毕竟 可以好好看一看， 还会有一些文化特色的东西。 没错， 是。 来看最后一条信息，胶囊公寓啊，房中房，还有像什么床位房等一些群租房的一些乱象呢，今后会将啊或将这个得到一个遏制。12月25号，广州市第15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这个会议听取《广州市房屋租赁管理规定》的草案。那草案呢也是规定啊，出租的房屋呢，承租人人均使用面积不得少于5平方米，否则啊，出租人将面临5000到3万元的罚款。 是，这个其实罚款是一回事儿，主要你厨房阳台对不安全嘛。其实北京包括像这种过道房，去年也做了规定，不能划片学区。 嗯， 这些其实相对来说都是比较严格而且很合理的一个政策。 没错， 对， 嗯，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那大家呢，如果说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络。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海淀有一嘎的，对，有一校西北旺啊，然后还有像什么温泉镇啊等等等等，那这一片区域的一些大体的情况，大家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啊，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同样也可以通过我们公众号的方式，把您的姓名、电话、房子的大概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来告诉我们就可以了。上班时间可以拨打电话85013710，85013710。好的，那下面呢，我们是继续来说一说啊，关于刚才提到的这几个区域的一些情况啊。刚才我们是聊到了关于那边的一个新房啊，包括二手房的一些价格的一个事情啊。那下面呢，我们要不要跟大家再说点一些小区的一些点评啊，然后或者说是让大家去买房的时候需要再去注意点啥呀，等等啊。 是，给大家其实刚才说了那么多区域和配套介绍，也跟大家说说到底，你说500万到底买哪个小区啊？ 是是是。 其实从这边来说，选择来说还是有不少的，像这个温泉镇，其实还没到温泉镇，还属于西北旺镇政府这边的一个区域管辖内的一个项目，叫保利西山林雨。相信其实在10年左右关注海淀新房市场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个小区，这个小区基本上绝大部分都是这种9层的小板楼，但是它实际楼层是8层，因为它规避了一些就是比较忌讳的数字嘛，所以是这种8层的这种带电梯的小洋房，而且1梯2户、1梯3户都有。这个小区的话，它1期是这种，也就是140平以上的这种改善的户型为主，然后2期的话就全是这种80多平的这个小户型，然后3期的话又什么户型都有，从1居到3居。这个其实大家在买新房的时候也可以参考。它当时08年的小区为什么这么干呢？其实就是他觉着这个地段可能稍微有点偏，可能1期我先开大的，把这个不好卖的先卖了，然后后期我为了走量，我第2期方面我推一些小的，到3期的时候我发现哎卖的还可以，就是我就混搭着去卖了。这个其实大家在看新房的时候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开发商的这个卖房的一个策略吧。我想说就是刚才其实也提到了，这个小区也有很多人问，刚才咱们开头也解释了，就是为什么有这个5万出头的房子，也有6万出头的，实际上就是因为刚才说的这种80平、90平左右的这种2居和3居，它客厅和这个其中一个卧室朝向的区别。就是客厅朝北的，它就是总价的话，可能比咱们说的这个数字还要低，450万您就买一个80多平的2居。然后但是全朝南，双卧和客厅全朝南的话，这个价格就到500或者500以上了。 对， 这个是它的一个差别。而且从这3期房源来看，2期相对来说刚才提到的这种朝南的房源会多一些。其他的这个3期的话，混搭的小区它可能更多的是这种就是客厅朝北的户型。所以大家如果选择这个小区的话，一定要注意，就是它2期的房源户型会更好，而且是这种人车分流的数据，这种设计吧。然后但是哎，缺点还是有的，缺点就是它是这种自供暖的 啊， 所以为什么它这个朝北的这个客厅能和卧室能差出这个5-60万甚至更多的一个价格？因为自供暖其实比较注意朝向。因为你这屋子要朝北的话，冬天可能真会遇到这种在采光不好的话会冷。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尤其是很多朋友问到底该不该选这种自采暖的小区啊，一定要注意这个朝向问题。这个有很多业主这个现身说法了，这个确实 不一样，尤其是有老人居住。 对对对，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亲自去看吧。 没错， 我觉得什么都比不上亲自去看。你看完了之后，你感受一下，尤其我觉得冬天其实这会儿挺合适的。 对， 你就会把最冷的时候，然后感受，其实你就能够自己感觉出来。 没错，而且还想跟大家分享我踩盘，包括我居住的一个经验，就是这个单元门朝北和朝南其实也不一样。 哎，这个会有什么样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呢？ 您想，如果您是一个通透户型，如果单元门是这种就是朝北的话，它好处的话是这个 朝南没占用 啊，对，一个朝南没占用，一个是这个南向的户型它可能会更宽敞，户型设计会更合理。 对对对。 然后还但是可能另一方面的话，就是您的这个家里可能会脏一些，朝北。 脏一些， 对，这是我们在采访过程发现、 哦、风吹的是吗？ 对， 刮的吗？ 对，而且朝南的这个门洞的话，相对来说它可能这个南向配比的这个面积可能稍微会拥挤一下，这也不绝对啊，但是跟这个朝北门洞相比， 嗯嗯， 而且朝南的门洞一般是大家比较爱选的，它是因为如果是在这个小区最北端的话，它可能这个是这种贴边的楼，它是这种朝南的门洞，因为防止也就是业主再绕一圈费劲去走过去，但是相对来说它屋内的这个温度的话可能会要比这个朝北楼栋的会更好一些。 嗯， 这是我指的同户型啊。 嗯， 去看它门洞朝北和朝南。 那如果比如说有那种南北都有的这种 一栋楼里应该少见，我觉得 反正一般我见过那种就是塔楼嘛， 对， 就它可能住户比较多，可能它南北可能都会有 这 种。 对， 这 是大家看老房子的一个识别的方法，因为毕竟我指的这个温度您还得看它是这种砖楼还是钢混的这种，具体去看。 嗯， 但是这反正是看房的一个应该大家注重的细节吧，按照这个方面。 没错没错。好的，反正我们把一些这种经验啊跟大家来分享啊，大家如果以后在挑选的时候其实就能更加的明白啊。 没错， 怎么弄啊。 没错，而且如果宜居的话，这边刚才也提到三期，如果您是300万出头的这种购房人，就是想在这个后短村上班买个便宜的话，又想要一个好的居住品质的话，其实保利西山林雨300万出头能买一个50多平的这么一个宜居。而且这个小区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它已经2008年的小区了建成，但是你现在看去那儿一看 还挺新的是吧， 跟新房一样。 嗯 而且小洋房这种设计可能当时也是因为觉得这地儿偏不好卖， 是， 但其实现在看这个位置还可以。 但几年前这个盘还是挺火的。 挺火，包括其实在 我经常会听到这个名字， 是在去年也算比较火吧，因为去年其实它最多的时候卖到65000，有的甚至小7万的一个成交。 嗯， 是不是大家还是觉得这个在海淀买一个这么便宜的一个洋房还是不错的？ 还是不错的。 对，然后像再往这个西的话，可能远一点就到温泉镇，叫这个正源上风上水。这个盘其实有一个特色，这个我去踩盘才实际发现，因为这个小区的话除了住宅它还混搭了很多这种商办。 嗯， 对，当时我就觉着小区管理肯定不严格，就是我采盘之前就觉着很难管理，因为有很多的这六七栋的这种商办楼，但实际一过去发现这个小区的门口还需要登记，而且我说那个让我进去吧，这个我就住这几号楼，不行，您得给我登记，然后联系上那个业主。对，这个并不是因为他可能因为我过去他才这么说，后来我观察了一下，一个送牛奶的大哥到那儿也是让登记走这个流程。 挺好的，挺好的。 对，所以说明同样他也是这个交房近10年的这么一个项目，就是物业还这么负责，说明这个小区整体来说 还 不错。 还是挺好的。 对，而且看了一下也都是这种十几层或者是低层的这种小洋房都有，而且也是能看到西山这么一个风景。而且这个温泉镇的这个项目它小学可能一般，但它中学的话是这个101中学，就是这个温泉分校这么一个画片，就是学校我也看了一下，从这个硬件，而且从正好赶上4点多4、5点钟那个家长接孩子放学，就大家对这个学校还是比较认可的，觉得还不错。而且门口看了一下得有6、7个保安在那儿，学校也很负责，而且小区相对来说物业也有保障，而且最关键的是就是整个这个温泉镇的配套都集中在了这个正源上风上水这个小区。就是大家如果是离地铁有一定距离，选择一个新一点小区，刚才我说这俩是可以。